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皮库胡同西向东方向、西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今天这个 hello 还有点苦笑嘛 ，hello， 没有、啊， 感觉就是啊， 就是觉得今天要是正在上班的人，可能心里会苦苦的。 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赶紧盼着这个假期的到来，但是实际上来说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坚守在工作岗位。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对我们也是最优秀的，顺便一把自己捎带上是吧？昨天算是一天没见，非常想念大家啊、嗯。但是可能大家也听了我们北京电台的这个我们的广播过大年的脱口秀春晚，应该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哼，如果呢今天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此刻可以发一下你的状态，比如说正在上班，或者说刚下班，或者说已经回家了。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找一个方式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啊，看看还有多少朋友此时在下班的路上。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送上好歌好吗？先来一首可以让大家来跟着摇摆摇摆的歌。 对，下班这个时候，包括说现在准备去赶赴什么各种局啊、各种 party 的时候，特别适合听这首歌。 对，顺便装扮一下皮裤，然后夹克，啊，爆炸飞机头，墨镜儿。 给我你的手。 还我们特别要表扬那种听着节目的时候呢，哎，还想着我们跟我们互动的，但是前提是您不要自己开着车的时候跟我们互动啊，要注意交通安全。 对，而且特别感动于就是现在虽然不上班，在家听我们节目的人。 对，石头，我们看到你了，坚守岗位的石头。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汪峰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强大的魅力的，然后同时散发着非常强大的这种荷尔蒙啊，对。然后这首《一起摇摆》，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期盼的一个假日的心情，把那昨日的忧愁和烦恼全都扔在昨天，让我们一起摇摆。 对，再坚持最后一天，明天就该放假了。 今天可能听节目的时间会变少，就像小哥说的那样，节前的路况太好了，已经下班到家了，坐车上再听一会儿你们的节目。谢谢，特别开心，就是宁愿在车里面待一会儿，也要再听一会儿。不是不是， 该怎么了？ 就是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安静的车厢时光。嗯，因为真的，当你推开门的时候呢，推开家门的时候，有可能会是温馨的、其乐融融的场景。那有的时候呢，它毕竟不是像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安静一下。 对，而且这两天可能就是因为快过年了嘛，可能生活在本地的一些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开始串门了。 啊。 对呀、啊， 不是得烫头吗？ 相约一起烫头是吧？ 对啊，然后去买什么什么什么蒜苗什么的， 家里就会变得很热闹，有没有？ 有、啊！蒜苔炒肉堆起来了，反正就是年货呢，基本上办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状态了。然后呢？但是其实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跟春节没关系的一件事儿。今天是2月13号，2月13号呢，好像今天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今天好像还是一个世界广播日呢， 啊， 叫做 World Radio Day。 啊， 其实，广播诞生呢已经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对，在上个世纪初啊，应该就有广播。那其实到了2011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然后人们才想起来说，好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我们习惯的这个广播，竟然没有一天来就是专门跟它有关，所以设置了一个教科文组织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叫世界广播日。 所以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对广播有什么样的情怀， 都用一张照片来表示一下， 对， 还是发来一下你收音机的那个图片给我们。 记得锁定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顶连的杰。 当然，如果能带上路况更好，我们看看你现在在路上。那路面是有多空旷啊 ？Alright， 我们继续听歌，在下班路上，在节前，我们继续送上的这首歌跟广播有一些关系。 On the radio， 对，它开篇的第一句就是 Hello Mr. DJ 啊。 Hello Mr. DJ， would you play my song？ Please please play it all night long。Hello Mr. DJ on the radio， calling every station on the air， sending out the message everywhere， tell it everybody on the radio。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where, please call the DJ on the air, from moon to Mars and everywhere, please call the DJ on the air。 Hello Mr. DJ, I'm losing sleep, please please play it, my knees are getting weak。 Hello Mr. DJ on the radioI'll go insane if you're not gonna say it. I'll lose my brain. So tell it everybody on the radio. 复古的舞曲 On the Radio。 谢谢 Steven 谭说广播是我最喜欢的媒体，没有之一。 对，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心里都是有故事的。 对，而且你是优秀的你是有强大人格的， 对， 人格魅力的。 对，不会听那些比较熟知的那些口水歌曲，会锁定我们的广播。 就是我现在突然有种就是哎，这个叫 自说自 知音啊，哎对，就是就是知音难寻嘛，知音难觅嘛，真的有这么喜欢广播的朋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嗯，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 所以刚才 杰 就是听刚才那个歌，我突然想接，你知道吗？就是Hello Mr. DJ 啊， 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晃都不行。 稍微有点尴尬吧。我在想的是，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2018年，我们继续造作精彩。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这是昭昭吧？他说还有很多的车，并附图片一张。 可能是现在这个时段有一点点堵， 不知道什么路啊，看不清楚。有的路可能还真是会车多一些。 嗯，但是相比较前一段时间而言，确实现在路况好了很多。 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包括呢，这有一个听友发来了收音机的照片，真是非常复古的那个收音机，上面还放了一个美猴王， 今天应该放小狗狗。 啊，对对， 狗年了嘛， 对， 是吧？ 就是最近就是看到，比如说有些同事呢，然后为了装点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拿那个小狗啊，对，然后就看一个同事在电梯里面拎着一袋狗，他说这拎着一袋狗，要布置一下直播间啊。好，这题外话了，我们来看看本周让人期待的文娱热点。当然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央视的狗年春晚了。 对，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和大家分享的王菲和那英的组合，她这次演唱的曲目呢叫做《岁月》，不是网传的重逢。 哦，你看。另外呢，今年张国立主持节目《国家宝藏》也是引起了轰动。央视春晚也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国宝回归。 它呈现的方式呢，其实是实时的连线报道海外的一些华人华侨欢度中国年的联欢盛况。 是的，这个环节就是张国立来主持了，届时将会在春晚现场展示一件刚刚回归的珍贵的国宝。另外呢，对，还有一个春晚也特别让人期待，就是2018年的这个辽宁卫视的春晚啊。看到他们这个主题是叫新时代合家欢，会有很多，比如像冯巩啊、郭冬临呐、还有郎朗啊、潘长江啊、蔡明啊，然后巩汉林啦、宋小宝啦、对，海燕呐、 郎朗、 对，蔡国庆、王宁等一众的著名的演员，就是倾心去打造的新春的盛宴。 而且据说郎朗和郭冬临这次要互换身份 啊， 郎朗要首次出演小品，就特别暖人心的那一种，但是蔡国庆呢要联盟王宁，跨界首秀幽默天赋。 我也很期待。另外就是宋小宝和程野会参加乡村老年版的趣味相亲，可是却泪洒现场啊。然后《唐人街探案》第二部三大主演会献歌送上真情的祝福。所以说在2月14号，应该就是明天晚上的7:30啊，19:30，辽视春晚呢也会和大家来共度欢乐的春节啦。 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烈啦， 真的是这样。 朋友们，你们的年货备得怎么样啊？所以呢，在大家备年货的同时呢，我们要送上一首特别喜庆的歌曲。 是，这首歌来自满江带来的 《福星高照》， 祝大家狗年大吉。 恭喜你找到了真爱，收到乌云开，恭喜你平安万事吉，全家福如东海，恭喜你生意节节高，生活像蜜糖，恭喜你像国宝，人人牵了人人爱，

还有胡一天、许魏洲、毛不易、郑业成等领衔当红小生阵容，陈思诚、冯绍峰和小沈阳也都带来了最新作品。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打造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年度盛典今日在京录制完成，节目将于2月20号农历大年初五播出。在现场，歌手迪玛希、萧敬腾同台竞技， TFBOYS 王源的单曲《17》获赏，吉克隽逸等实力歌手也相继带来了精彩演出。近日，青少年跨文化艺术交流圆梦节目《丝路一起来》在北京进行了录制，乌兰图雅、菊萍姐姐、王亚冰共同作为观察员导师助阵节目现场。丝路一起来希望通过艺术展演和嘉宾点评互动的节目形式，普及艺术教育专业知识，打造年轻人的艺术课堂和才艺展示交流平台。据了解，本次活动将在今年上半年精彩播出。以上九七四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大钟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来看看阿随啊，他是阿随，他说下车了啊，这个到家啊，对，去办事儿，回来困得不行，但是听刚才汪峰的歌也已经醒了。就等着我们念信息，不念不下车。哎，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家告别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我的无所谓，路边那朵蔷薇，天空的纯粹，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黑，从梦不觉醒，黄昏中的堡垒。 走高飞， 这是那个 金九儿， 这是收费站歌曲。对，就出了那个出京的收费站，然后呢一脚油门加这首歌，是特别完美的搭配和组合啊。好吧，特别羡慕已经要远走高飞的朋友了。 对，每次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另外一首歌。 嗯， 左眼皮跳跳， 好事要来到，不是要生活，就是快要发财了，勒的个楞，干嘛？ 过年了吗？要有点喜气， 要点才艺，是不是得表演表演给大家，胸口碎大石什么的啊。好了，这个留到庙会的时候练摊的时候再说吧。嗯，大家呢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辛苦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有关于这个湖南卫视的歌手，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因为来了一个新人。 嗯， 就是叫 KZ 的啊， 谭定安。 对， KZ 谭定安，他是一个菲律宾的90后的女歌手啊，所以说简称啊，歌迷就叫他叫 KZ。 对，作为替换歌手的他，在这一期的时间带来了 Adele 的那首 This is fire rolling the deep。 对， 对，挑战了一下，很难度很高啊。 对，全新改编了一下，而且在这一场当中战胜了 JCG 在内的所有的歌手，当晚获得了第一。 是因为说到这个 KZ 谭定安呢，他虽然现在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可是他在本国就在菲律宾有很高的人气了。92年出生，不但唱功好，而且还是学霸，人是菲律宾东南大学生物学系 啊，不是音乐系啊。 对，而且从小受父亲的影响而走上了音乐之路。而据说好像他还有这个，好像是血统是中国，有中国血统。 哦， 对，而且曾经是在2012年就参加了菲律宾的这个 X Factor 大赛，获得了冠军，有很多的曲风都很擅长。你会发现说他在那个唱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加 rap 进去，加 rap 进去，然后那一段其实成为了一个亮点啊。 对，其实 KZ 的强势在于他很有很大的肺活量，你知道吗？ 嗯， 就算是这个劲歌劲舞，然后声音也特别的平稳有力，而且能在劲歌劲舞的状态之下飙高音。 对，就是尤其是在舞台上，其实是很加分的，就很有感染力。这些特质就比较对歌手的那些观众的一个胃口啊。然后呢，音乐制作人刘周也是说他呢外表上像一个小豆子，却能变成通天的藤蔓，拥有很大的力量，大到可以把巨大的岩石都举起来。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抓紧时间下班去看一下吧。Ilang linggo na nasa kwarto, pinto'y nakasarado at sait na ang luha ko. Di mo ba nakikita? Tapos na ang kabanata. Pagbukas ng bintana, nakadungaw mga tala. Lungkot ay lumisan na akong usapan. Seryosong kailangan mo. Pasensya na di ko ba ibibigay. Huwag magmakaawa. Wala kang 身在外地的时候呢，或者身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还想念着我们的朋友。 对，比如说陈红，他说我现在正在威海收听你的节目，千里迢迢的。 对，我都已经闻到那个海的味道了，是海鲜的味道吧？ 是呢，还有哆啦 A 梦。青岛的朋友你好啊。 对，青岛啊，哈啤酒吃干了。不准吗？哈啤酒吃干了。哈啤酒，哈啤酒吃干了。语言其实学的，别说外语了，有时候一个方言要学也不是特别容易的。 嗯，说的不是那么地道的话，就感觉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对。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Impossible》，是来自于 KZ 谭定安。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来看看史上最低分的电影《逐梦演艺圈》是提档上映了。其实在第一时段我们分享一些这个电影的消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今年的大年初一观众不会看到史上最低分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是，我们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史上最低分的电影，好不好？ 好， 这可不是我们信口开河啊，就目前这个逐梦演艺圈在豆瓣上的评分2.1分，显示好于0%的喜剧片，好于0%的剧情片。 好想看啊。 啊， 真的 信到你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点，就是觉得说那个想去看看到底有多不好。 因为之前据说他们那个海报的设计据说是什么什么特效是用什么手机的那个修图软件修出来的。 现在都喜欢走这个风格吗？ 对，这个电影之前曾经宣布春节档重新上映，可是临时调档就提到了上周五。 尽管如此，表现依然和导演的预期期望相差甚远。上映的第一天呢，票房就只有20000多。 居然有20000多。 三天总票房60000多。 都是像你抱着你这样的态度去的。 对，就 看 你到底有多烂是吧。 是啊，有观众就看到说在北京啊大概只有10家影院安排了放映。而一天也就一两场吧，平均每场的平均的观众1位。 好可怜。 都不是怎么是可怜呢？ 对，好多呀。 多幸运的一件事情。基本上一进去之后哇包场了。啊， 还有呢，有观众留意到说个别的场次出现了疑似票房注水的现象。为什么呢？有很多边边角角座位都被预定了，而这些好的座位都留着。 我觉得反正包场看这个电影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一个人啊坐在里面，这样的苦你们不要来受，我替你们挡了。我一个人看就好。 这样也很无聊，因为没有人跟你分享。 哎，对，反正导演就是解释说这不是注水，而是影片的股东为了支持影片进行的半包场活动。 另外呢，其实对于这个票房的口碑和票房双双遇冷，他认为啊，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名气而已啊。 哈哈，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电影就像陈凯歌的《无极》一样，是 是非超前和超端的超高端的一些叙事手法，就是你们一般人看不懂。 本来我不想就是不好好说话，现在我都特别想不好好说一句话。 怎么了？ 呵呵哒哒哒哒。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思维是你们常人所无法理解的。 但是我知道，就是或者说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影的遭遇证明了影视业还是有门槛的。虽然门槛已经很低很低了，但是作为观众我很欣慰，他毕竟还是有门槛的。 好期待，好期待。 你什么心态啊？ 想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大张伟的歌《只想和你进度时光》，我觉得此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只想和你撑到最后一天的时光。 对， 因为我们还在上班，对，也有朋友跟我们一样，还在这个坚守岗位。我们会到明天，明天的节目也是照常进行的，对。 对，而且春节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哦。 是，然后呢，艾哥最近也没少跑一些地儿啊，就是各种地方仍然在这个城市探寻他感兴趣的，去发现。我们来听听看他今天又发现了什么，并且会提出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嗯、 我们的现金现在已经积攒到了 600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如果问哪一首歌能够让你最有画面感，大家的回答可能会不尽相同，但假设我们倒退20年，却可能呢会有相似的答案，那就是电影《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曲 Unchained Melody。 那深情款款的音乐配合上两人缠绵相交的逃逸过程，这一幕不单是影史上的经典，更是成为了90年代全世界的文化符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逃逸不再是逃逸本身，而是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浪漫、爱情还有文艺。每年到了寒风瑟瑟之时，却也是庆贺集中之际，节日的某一定义便会演化成一次次的亲人、爱人、朋友间的心意互赠，让本来冰冷的冬天多了一份暖意的滋味。想到这里，我们何不将泥塑转起呢？在那种有节奏的嗡嗡声当中，去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特别礼物。在北京的通州，就有这样一家制造暖心之地——陶艺体验工坊。古色的环境，淡雅的装饰，能让每一个人都醉心于创造自己的礼物。泥土像扭捏的女孩，转动着腰肢，创造的乐趣，再加上对于节日的憧憬。仿佛让门外的寒风刺骨， 都变成了暖阳。有时放大一点过程，真的会比结果更加重要。当你看到你的用心作品出现在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的面前时，可能只是一句简单的谢谢，却在这个冬日融化掌中的寒冰。所以说，节日的意义不就是如此吗？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人鬼情未了是法国电影吗？ 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刚才在提了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没听清楚，我们再把问题重复一遍好不好？ 人鬼情未了是法国电影吗？ 是 或者不是呢？ 对，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旗 FM。 现在人相对少一点啊，就是大家被选中的几率会变高。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电话号码啊。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我选择崩溃。 我会陪你到最后。 是的，你会一直喝到最后。那些帅哥对你不再坏，可是那也不是爱。你说我是你小鲜肉，其实是你酒保跟班。你在外面玩很嗨，我在家里面玩游戏发呆。你还是那个 bad girl， 我现在是一条单身狗。不要虐狗，放开你的手，我想我需要一杯酒。想过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 凡 bad girl， 刚我们今天打通这个电话应该是一个女生啊，看看她是不是一个 bad girl， 能抢走我们这600现金红包。 其实现在对于 bad girl 的判断已经不是那种贬义词了哈。 嗯， 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Hello， 听到你的声音了，怎么称呼你 ？Dora，Dora，Dora， 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在北五环。 在北五环，哎呦，每次碰到在五环上面听节目，我们都忍不住要唱家啊！哎，好了，那个 Dora 现在应该放假了吗？还是明天还要接着上班？ 对，今天上完就放假了。 哎，让你看看人家 又炫富， 这什么叫炫富啊？ 因为 时间是金钱是吧？ 对啊，因为提前比我们放了一天呢。 行了，我们就不要自讨苦吃了啊！不要嫉妒羡慕人家。嗯，因为我们现在手里面拿着600现金红包，还要等着发给 Dora。Dora，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新年来临之前，在狗年来临之前，这个旺一把，好不好？加油！ 好的，好的，好的。 正问正答，没问题吧？记着是正问正答啊！开始。 啊，好的。 今天是腊月28，同样里面说28板面发，请问饺子是用发面做成的吗？ 不是。 哟，看来是一个厨艺小能手啊。做过自己做过饺子吗？ 做过。 哎呀。 啊，那就很简单了。 好了，第二题。 同样很简单哈。过年要贴春联对吧？说到春联呢就会联想到书法。请问在书法当中颜体是草书的代表性字体吗？ 是吗？ 你可以再说一遍，没听清。 在书法中，颜体是草书的代表性字体吗？是吗？ 不是。 哎呀呵，厉害了！ 知道 哎呦，这有什么就不难嘛？颜体啊，是楷书嘛，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练书法的时候啊，都知道。这样的话，现在两题答对了。后面备选的朋友叫思彤 ，sorry 啊，其实你已经被选中备选了，我们下次会优先考虑你。但是现在 Dora 的挑战要继续下去了。来听第三题，再答对就可以至少分走300块了。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请问诗中的屠苏是庄稼的意思吗？是吗？快，3、2、1。 是。 错了，不对啊。 那可惜了。 是酒。 对，不是庄稼。 嗯。 是蒙的吧？我确定一下啊，你肯定是蒙了一个。或者说你本能上觉得想到这个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可能联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庄稼是吧， 是 春风送暖嘛，其实应该是酒。敲黑板，记个知识点，也谢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可惜，明晃晃的600块就不能送给你了， 你就不用再强调这件事情了好吗？在北五环收听节目的 Dora， 祝你在新的一年狗年一切都顺利，旺旺旺起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谢谢。 好啦，那个9.9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待会儿把二维码截图发来。另外请你揭晓一下我们预热题的正确答案，人鬼情未了是法国电影吗？ 不是。 是哪个国家的呢？ 美国。 对啦，谢谢你，拜拜 Dora。I walk away, I walk away, but he lingers. Maybe it should matter, or to be

什么什么？ 对啊，如果说不太懂这个梗的话，各位朋友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反正这部影片的影评。 但其实我想说，电影是有门槛的，音乐也是有门槛的，所以说你对比一下刚才这首《爱相随》，虽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了，就是刘思明和刘志宏合作创作的《爱相随》，就真的可以让人在车里面跟着一起合唱了。 对，唱呢，我特别想问这句。 对，就很好听啊。 刚才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信说，哎，你们放了《爱相随》，我现在正在大合唱呢。 对，所以说老歌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记忆感嘛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下一段的我们的音乐素描以及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我们要留一个小作业题给大家，好不好？ 嗯， 来问一个《三国演义》的题，答对的朋友9.99的小红包在等待着大家。 好嘞，请听题：《三国演义》当中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典故，请问啊，三顾茅庐的故事是发生在河南南阳吗？ 嗯，是或不是？只要发是或不是，我们会选两位送上我们的小红包，好不好？ 到白街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给大家时间呢，大概是在45秒钟之内发来的正确答案是有效的，我们来选择两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之前我记得我在主播私房歌推荐过， 嗯， 很有新年的氛围啊。虽然说离我们这个农历的新年狗年还有2天的时间 啊， 但是呢，还迫不及待的想给各位先拜个早年了。嗯， 什么歌呢？ 这首歌叫做《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Kiss me pretty, kiss me pretty. When that ball drops on New York City, when that clock strikes, I'll pull you near just t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Let's get shit-faced. Let's get shit-faced. Let's get in trouble. Let's get out of this place. And I'll have faith in the coast that you clear. Say you love me. Happy New year. Place ain't too far. We can crawl on our knees. What we're feeling, we can't do here. Sexual healing. Happy New Year. I know you're thinking I must be crazy. Don't sweat that small stuffKiss me, baby. Yeah, it's September. But with you here, every night is 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Let's raise a glass. Cheers to you, dear. I'm so glad that 雪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马甸儿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又进入到我们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刚好我们也歇一歇，休息休息。把身透故事的人找来一首歌和这首歌里面的故事。 这首歌曲呢是97年就火了，一火就火了20年。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对，因为今天是世界广播日 World Radio Day。 佐藤聪美他说，在恋爱里打动我的从来都不是对方送什么贵重的东西或者搞个什么大场面出来，还有承诺啊海誓山盟啊，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惦记，夜里醒来迷迷糊糊的先给我掖好被子，回家的路上想起我随口提起的东西就买了捎回来，吃到好吃的一定要往我嘴里塞一把，像小朋友一样，像爸妈一样，用天真去对你好。但是对不起，我把这么好的你给弄丢了，你现在应该在心疼着别人吧，他真幸福。 另外一位叫侯佳的朋友说，2016年的10月21号我们在一起，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第一首合唱的歌是电台情歌，这是我听的第430遍。现在2018年2月13号我们还是分手了，我还想爱你，可是我太累了，如果我能坚强一点，如果你能多理解我一点，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分手了。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今天的故事来自于这一首莫文蔚的歌 电台情歌。 此时这首歌从1997年穿越时光而来，音乐素描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到对方心里瞧一瞧。 把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在听到一首电台的情歌的时候，或者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都会带有自己的故事啊，或者说整首歌其实唱的都是像两个像刺猬一样的人啊在拥抱，或者有点像 JJ 背对背拥抱的感觉。 对，所以说在感情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学不会好好说话。 哎呀，好了，我们不鸡汤了，我们继续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歌。 我先来吗？ 好， 好 ，Somebody New 这首歌是来自 Matt。这首歌要介绍的时候，应该是用那种很结巴的声音，就是，是来自 Matt Somebody New。希望如果说和上一段恋情已经告别的人呢，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 New Life。 I could give you every reason. You told me give it time. Seems just that we always have the right words, never.My tears could make you see. I finally realized I'm not for you and you're not for me.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new. Look in my eyes and you know it's true.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new. Don't keep leaving messages telling me you changed. There's nothing you could say could make me turn back and rearrange.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new. Look in my eyes and you know it's true.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new. Something inside that I can't ignore. Control 这样的音乐节奏会觉得整个的城市呢会有好像车在流动起来，画面也在流动起来，人啊也在流动起来了，然后会有行色匆匆的，会有步履悠闲的踩着一个步点，然后呢大家都在忙着年前最后那点事儿，然后去准备新的一年的来临了。 嗯，期待着 New Life 的到来。 是， 所以这首歌曲如果喜欢的话请关注百金 FM， 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会抛上前一天的这个歌单。 对，晚些时候啊，明天的时候其实查询会更靠谱一些，直接在右下角就可以有歌单查询或者回复日期都可以啊。30秒钟之后我们继续主播私房歌。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对呀，一转眼马上就这已经过去2个月了， 冬去春来，冬天也要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年龄越来越大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越来越不喜欢在户外待着了，就是除了必要的一些时候，你可能大多数时候会把自己扔到房间里面啊，写字楼里面，或者是自己家里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外面天冷嘛，好像我们就会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在户外的时间，然后就匆匆一瞥， 对， 这样啊。 像很多朋友说，在晚上冬天的时候睡觉一定要盖那种厚厚的被子才有安全感。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因为你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车里面钻出来，啊，蹭一下又跑到了写字楼，然后可能对于冬天的感受呢，就会觉得不像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冷是那个风会拍打着自己的脸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好吧，又是一个暖冬。她是上次我们推荐过的那个歌手，她叫陈敏，一个认真创作的女歌手，同时也是一个钢琴才女，哈哈，她的音乐里面很多用钢琴的部分哈 ，piano。好，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这首《暖冬》，因为很应景，所以今天推荐一下这首歌。 又是一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节日灯火装点的大楼亮了那么久，是谁在坚守？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熟悉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让你费解又惶恐，试着去看透漂泊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最后？无情的走，风不会停留。 算一无所有人狂放着，却被时光冷冷抛在身后，在淡漠之后，在柔软的角落留着一句时间最温暖的承诺。 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说听这首歌会听出冷冻的感觉还是暖冻的感觉，一切可能在你心里了啊。 可能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在看着路灯一晃一晃一闪一闪的，心里会有百转千回的滋味吧。 对，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推荐的主播私房歌，我们希望可以带来一些更温暖的感觉。其实今天艾科推荐的是文艺良品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组合的另外一首歌，叫掌心。 摊开你的掌心， 对， 握住我的爱情。 但是被我调换成了另外一首，因为那首歌没有找到。 但这首歌也很好听啊，同样是来自文艺良品的一首《身边》。我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送给家人爱人朋友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这首歌也可以为明天这个很特别很甜蜜的日子做个预热吧。 对，就是特别甜的一首歌。而且你知道我对这首歌是有非常深刻的青春印记的。 怎么了？ 我曾经在高中时代，我忘了是高中时，对，高中时代和另外一个哥们，我们两个人组了一个组合，参加一个比赛，然后两个人在现场唱这首歌。 哦，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情怀。 对，浮现起来当年的那个我哈，身边无印良品。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不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挤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眼泪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的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 信昨夜梦想的上限，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于是就在刚才的一瞬间，我和当年那个十来岁的十几岁的少年完成了一个对唱、隔空对唱，时空对唱，好吧。身边来自无印良品一首很甜的很暖的一首歌。 I miss you。 好啦，主播私房歌还剩最后一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美。 最后一首我们来推荐什么呢？ 跟 radio 有关的吧。 对， 因为今天刚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 对， 是吧？ 我记得我好像也有一次曾经在节目里放过这首歌，前面还说了一段，我说要感谢所有依然信赖着或者说依然选择广播的朋友。就像我们其实在今天一开篇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友的留言说广播是我最喜欢的媒体，没有之一。 而且我们今天在平台上让很多朋友就晒自己的收听方式，有很多朋友拍了这个车载的信息，还有一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狗狗。 总之谢谢你们选择广播，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们有那么多的选择，你去依然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收听我们的节目。 Queen Radio Gaga。在里面唱到，你曾经拥有时间，曾经拥有力量，而如今总有一个人会爱你依然。当我们看着那些电视节目那些视频的时候，一刻不停的去看那些视频的影像，但是呢我们甚至忘去用耳朵去听这些年音乐的改变有多大。其实这首关于电台和音乐的歌我非常喜欢的 Radio Gaga。 今天的结尾就是这首了。 对，而且呢如果要喜欢有电台情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海盗电台那部电影。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明天见， 拜拜。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